第148集，难报皇恩。 朝廷用民做事，那就一定要在方方面面顾虑好细节，万事按着章程来做，既不可欺压百姓，也不可有百姓中饱私囊。圣上将赶制冬衣的时间压得很紧，负责此事的官员们打足了精神，力求将效率提到最高。自古打仗其实打的不只是士兵的战争，更关键的则是后勤的战争。游牧民族用肉干当作口粮，他们不需要后勤，可以快速地发动进攻，这正是他们的优势。但在如今蝗虫肆虐、大横粮食充足的情况下，他们这个优势就不占好了。顾元白和众臣商议的时候，仗着大横如今国库和粮仓满意的底气，也就直说了： 朕不只要送东衣去北疆，大横的士兵辛苦，但辛苦不能连年都过得辛苦，朕要让他们在游牧人面前好好的过一个年。 圣上，何为一个好年？ 吃饱穿暖，有滚烫的肉汤喝，有鲜美的大饼吃。那些豪士送了10万的鸭子前往边关，也快到了吧？ 驿站的人来信，已快要到达北疆了。薛将军来信时曾说，蝗虫在7月就开始在北部肆虐，他到达北疆时情况已经十分严重。秋蝗3月一死，待到10月中旬应当就进到弱虫期了。 10万只鸭子在9月就送上了路，再晚也能在这个月底送到北疆手里，那时正好赶上了蝗虫的弱虫期，吃完了蝗虫之后正好也可以给战士们加加肉。 豪士百姓们这次做得不错，终于算是做了一件大好事了， 省了我们好大的一笔功夫啊。但这还不够，蝗灾到了如今，只要后方的粮食跟得上，对前方来说已经算是过去了危机。诸位亲，朕现在想要的是同游牧的一场胜利，要让游牧知道大横的底气。他们向来自得于自己的战绩，自得于自己的骏马与自己的牛羊，此次蝗虫一出，大军压境，不让他们知道自己有多么弱小，都浪费了这次机会。他们没有粮食吃，没有冬衣穿的时候，咱们的将士要吃得好穿得好，要有充足的力气和精神去应对游牧的骑兵。粮食、冬衣、肉，年底了，百姓家尚且会吃顿丰盛的年夜饭，这些为朕打天下的士兵也要好好的过个年。 是。 午时，顾元白留下众位臣子在宫中用膳，宫中的膳食精美，味道可口，但今日却有一道红黄交加的鲜艳菜肴，枢密使试探地尝了一口。 咦，这是什么？酸甜可口，咸味适当，味道不错。 分外可口。 赵大人，此菜是红灯果子炒的。 红灯果子为何？ 红灯果子是黄浦城的县令在当地发现的一种果子，这果子颜色漂亮，小巧圆润，食之无害，无论是做菜还是熬汤都别有一番风味。 大鱼大肉吃多了，番茄炒蛋是真的开胃。自从太医院确定了这红灯果子对人体没有危害之后，顾元白就把番茄搬上了菜桌。番茄炒蛋只是基础，番茄牛腩、番茄汤拌面、糖拌番茄他已经吃了好几天了。众位臣子对红灯果子分外好奇，等午饭之后，顾元白让人送上了清洗干净的红灯果子，让他们人手一个尝一尝。众臣试着尝了一尝，这口味十分的奇妙，汁水泛酸，但果肉又泛着甜。但还别说，这东西越吃越觉得好吃，既可入菜也可生吃，臣子们接二连三地夸赞道： 圣上，这红灯果子是个好东西。 但再好的东西 朕这里也没有多少了，此番众位大人尝一尝味就好，待到明年仲夏长出时，才可知这东西的亩产量是多少啊。 臣子们不由露出了几分失望的神色，吃着剩下的红灯果子时，咀嚼的速度也放慢了许多。下午，各位臣子回到了各自的衙门处，而顾元白则留下了户部尚书，带人换上长服，坐上马车出了皇宫。尊贵无比的皇帝陛下带着人来到了京中的菜市之中。顾元白亲自从菜市的路头问到路尾，从一个鸡蛋的售价问到了一斤兔毛的售价，他的气质斐然，衣着即便再低调，在百姓之中也是鹤立鸡群。但顾元白语气温和，态度亲切，被他问话的百姓虽然拘谨，但并无多少害怕。 公子，你若是买得多，我们这个价位就会更便宜。 卖着自家鸡蛋的农户搓着手，小心翼翼道， 我家的鸡蛋又大又好，是最便宜的了。 老伯，若是我买的多了，还能再便宜多少？ 一斤鸡蛋便算12文铜钱。 哦。 顾元白一路走来，将各种物件的售价明白的大致清楚了。等到同户部尚书坐上回城的马车时，他感慨道， 外头的鸡蛋是12文铜钱一斤，可这鸡蛋入了宫，就变成了120文钱一个。 户部尚书不敢说话。 该说朕不愧是皇帝吗？就连这一模一样的鸡蛋到了朕的饭桌上，就成了金鸡下的蛋。是朕配不上去吃这12文钱一斤的鸡蛋。 圣上，内廷的账目这…… 汤大人，你瞧瞧，这才过了多久？朕才清了内廷不到一年吧，但天下熙熙，皆为利来；天下攘攘，皆为利往。这不到一年的功夫，就有人敢在朕眼皮底下钻空子。 户部尚书完全不知道该在此时说些什么，马车一晃一荡，他背后的汗已经隐隐浸透了衣服。 太府寺，少府监。太府管着内廷的库储和出纳，现如今的太府卿和汤卿也是熟识。少府监从未出过什么事，太府寺的事情倒是一件接着一件。前些日子反腐刚过，前太府卿正好逢上了丁忧，这便辞官回乡守孝去了。这新上任的太府卿莫约是不了解朕的脾性，他府一上来老实了还未到两个月，这便把鸡蛋变成了金鸡蛋。你说这之后朕还能吃得起鸡蛋吗？ 户部尚书脑中神经紧绷，既为这句熟识而胆战心惊，又恨太府卿这没脑子的贪财行为。 皇帝陛下的脾气，对贪污的态度和容忍，这个太府卿如今还不明白吗？ 马车正好停下，顾元白拍了拍户部尚书的手臂，语重心长地说， 朕听闻汤卿正在为家中女儿看亲事，这女儿家的亲事可是无比重要的事啊。汤卿要多看多思，万万不要随意就下了决定。 户部尚书这才反应过来，圣上对他说这番话是什么意思。最近户部尚书确实在犹豫是否要同太府卿结成亲家，圣上如今单独对他说的这样一番话，恐怕就是在提醒他莫要和太府卿有过多牵扯，这是圣上对他的爱护。户部尚书心中一松，感动得热泪盈眶，他俯身行了个大礼， 圣上今日所言臣字字记在心中，贤草难报皇恩，圣上对臣的爱护臣真是万言难以言其一呀、啊，只恨不得为圣上肝脑涂地，万死不辞。 顾元白点了点头，含笑安抚他两句之后，便让他下车了。 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